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来关注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我们来说一说啊小朋友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关注如何教育孩子，还有啊家长朋友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亲子阅读。这亲子阅读应该怎样和孩子一起阅读呢？还有啊怎样给孩子挑选书籍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内容。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白银一白老师，和家长朋友们聊聊天，说一说这些方面的内容。白老师您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谈到了白银一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你的粉丝。 关键得看那一类节目的，可能是还认识我，平时不怎么看这种电视节目的就肯定是不知道。 太谦虚了，你就说的是你在电视节目当中啊给人家当心理指导，解决好多问题，但是你没说你还有好多书出版了呢，你也是畅销书的作家，对不对？你还解决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朋友的这个难题，因为你也是国内著名的心理学专家。 谦虚点吧，还是我低调点，我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用心理方面的知识来去帮助家庭的各种关系。 所以这么算下来啊，你的各种粉各路粉加在一起应该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还好吧，我希望是这样的。 好，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啊，今天白银一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书都有哪些。首先呢是来教家长朋友如何和孩子相处，这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孩子你最重要。接下来啊是好多的绘本，因为谈到和孩子相处呢，教了方法以后呢，恐怕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来说一说亲子阅读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带来了中信的不少的绘本，像可爱的咕噜汪、小白找朋友、奶奶的红披风、甜蜜魔法公主以及 DK 儿童历史大百科等等，这都是最近热销的一些儿童的绘本吧。白老师，咱今天任务还挺多的是吧？ 对呢，今天咱们要是理论和娱乐相结合。 对呀、啊、对呀、啊、这又讲理论又告诉家长怎么操作，咱们就现在开始先讲理论吧，从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开始说起，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 孩子你最重要，这是芬兰的一个作家写给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这本书呢，它是教家长朋友以温和尊重的方式建立和孩子的沟通桥梁，引导孩子走上独立自主的成长道路。那么这本书之所以会被我推荐呢，是因为它和我认为最好的或者是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是比较吻合的。就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争论，就是说到底是虎妈狼爸，什么这个豹爸鹰爸，到底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好呢，还是说我们用尊重表扬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更好？ 这讨论其实是特别激烈的。你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大概10年以前啊，或者说5年以前、那么尊重孩子然后和孩子和平相处的这样的教育方法可能是很多人接受的。但是自从那个虎妈狼爸出来以后啊，大家突然觉得这样的方式也挺好的。然后这样的方式执行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吧，其实我觉得最近一年吧，大家又觉得好像这个虎妈狼爸他也是有点问题的，大家又开始继续下一轮的这样的思考。 是因为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验证，就当时因为我 这个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咱们这些动物科的这些家长也是这个跟他们有过接触。说实话当时在现场争吵的是非常的激烈的，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立刻会立竿见影的起作用的一种教育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可能会去在知识的积累上去获得很好的一个成长，但是他在心理上情感上受到的那些伤害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发酵，最终会导致他的一些其他的社会型的问题。 哦，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你用和孩子一起和平共处的方式进行沟通的话，可能孩子并不能立刻就把这功课都学得特别好，门门都得100分。 他不会立刻，你就比如他在那儿调皮捣蛋呢，或者在那儿这个玩呢，看电视呢，你让他写作业，他跟你在那儿撒泼打滚耍赖的，然后你这时候真的噼里啪啦揍他一顿，他立马他就乖乖坐到桌子前面去了。哎，你要是说好好跟他说呀，耐心说，家长也费力气，还费时间，然后还未必能够立竿见影，所以家长就没有那么大耐心。 哎，所以呢，这样的和平共处的方式呢，它可能远期效果比较好，因为孩子的心理不太容易受到伤害。你暴揍一顿，你说这孩子心里面得多不痛快呀？但是对于应试教育来说，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啊，这种方式他们觉得还有点接受起来难。但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其实就是和这个虎妈狼爸做的事儿截然相反哈。 是的，就是咱们说那种苛刻式的教育方式，它是忽略了孩子身上的优点，然后去更注重于发现孩子身上的缺点，然后放大这些缺点去改正这些缺点。那么这个时候他容易让孩子就变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一定的创伤，然后也不能够正确的评价自己，然后对别人或对这个社会也会用一种挑剔的苛刻的眼光来去面对。所以那样的话，其实最终孩子成长到成年之后，他会活得比较的辛苦，而且会挺累的。但如果用这个就是孩子你最重要这个书里面教的就是表扬的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交流呢，孩子就会去很快乐的去接受他自己。我们现在不是都讲自我接纳吗？想爱自己吗？你也只有觉得自己很美好，然后接受了你自己，你才有可能去爱自己。那么这个说他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觉得自个儿还是个挺重要的，这个时候他会学会自我尊重、自我约束，然后也会非常愉快的去面对他人生的很多挑战和他人生经历的很多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活的整个这一辈子就会显得就会更轻松快乐一些。我们做家长的其实不就是想让孩子能够这一辈子走得特别的轻松快乐幸福，无限的去靠近幸福，减少麻烦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正确的宽容的去接受自己，评价自己，从而形成自尊和自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白老师，您刚才说的这套理论啊，很多家长朋友其实以前也接触过，那么也有家长朋友就会产生疑问啊，说这个理儿啊，白老师说的都对，说的都挺好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这个虎妈狼爸这样的教育方法啊，在前几年真的是大行其道很久呢？如果这个方法是很次的方法，为什么能也流行那么长时间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先来说一说呢？ 其实我们第一说它是确实立竿见影，它是和我们现在的一种应试教育的这种大的环境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只关注它短期的一个成绩，而忽略了它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是比较吻合的。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对于人的一种心理建设，其实相对来说意识没有那么强， 有些忽略了， 有些忽略。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只要考上重点大学，清华、北大，挣钱，那就叫成功；只要说这个人成功了，哎，那就是全家都跟着沾光了，就怎么样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种人格上的东西，就比如现在啊，就我们会发现。 尤其是这几年会发现有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然后出现了比如虐待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投毒案件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这个侵犯杀人等等这些事件，我们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不是咱说一般的大学或者是普通的社会状态当中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呢？不是，他也会有，但是他和我们以往的一个概念，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孩子，大家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学习好不一定就是好孩子，而且学习好挣了钱也不一定就快乐。像也有的是那种明星大腕或者所谓的成功商人最后跳楼自杀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活得快乐和幸福和轻松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它和所谓的成功并不矛盾和冲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既优秀又快乐呢？就是这个认知吧，我觉得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它逐步去认知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爱的教育，好像爱的教育就是温室教育，这是不一样的。温室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些老师呢就说爱的教育，然后要保护，然后要关注，但其实不是的。现在我们说爱的教育是给予孩子更多的自我去体验的空间，给予他很多和自然和一些挫折相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然后不去过多的去干涉孩子，去尊重。那么这就和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里边的一个主题是相吻合的，就是以温和尊重的方式来去建立跟孩子的沟通，就是让孩子去感受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品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傀儡。 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如何和孩子以那种尊重的啊，而且呢是以温和的方式来建立起连接。那这本书当中啊，主要的教了大家哪些方法呢？我们也来学习一下理论吧。接下来白老师教一教大家这样的一些内容。 五大法则，第一个呢就是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用什么样的赞美和鼓励是最有效的，它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一些解读。比如说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法则一啊，他的表扬方法有用感谢的表扬、间接的表扬、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表扬、表扬孩子的努力、用幽默表扬。那他列举了这六个表扬的方法，其中呢还有四个注意。这四个注意呢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注意？还有就是所有的孩子一起表扬，防止嫉妒的发生。还有就是分享功劳，防止嫉妒。还有第四个就是不要比较。那么你看他其实说的就非常的实用，比如用感谢的表扬。我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啊，也不算太小了吧，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还是用煤气罐，还没有通煤气，然后住在六楼，然后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家里没有煤气了，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觉得，哎，我要去换煤气罐。这样的话我爸爸回来就不用很辛苦，我妈妈回来就不用很辛苦，然后我就真的就去换了。但是等我拿着那个煤气罐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装满了煤气的煤气罐原来是那么的沉，还要爬六楼。我真的是特别，我都现在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把它给抬到六楼上去的了。然后我父母回来之后就特别的惊讶，然后我妈妈抱着我又亲吧，然后又四处跟别人说，哎，我们家女儿简直太神奇了，就是帮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特别感谢。然后就是从那种感谢，你看我那时候才多大呀，就记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觉得我对父母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用感谢的表扬他，谢谢你，你帮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难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的。那你看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很实际的指导，比如说哎呀宝宝你帮我收拾房间了，太厉害了，你那个谢谢你帮我洗盘子，这都是直接表达感谢，那么这样呢就会让孩子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哎，说到了这几种表扬方法，你看有用感谢表扬，还有间接表扬，还有不说出来的表扬，还有用问题表扬，还有表扬孩子的努力，以及用幽默表扬。白燕姨，我就觉得呀，这用感谢表扬啊，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是最容易操作出来的。但是这个间接表扬啊，剩下的这几种，这剩下五种有点难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一一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特别的能够 了解它并不难。比如间接表扬吧，这个下班了，一看见孩子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桌子也擦干净了，然后这时候你就给爸爸打个电话说，哎，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马上就做饭呀。你知道吗？今天我这个回家的时候，咱们家宝宝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而且他把这个房间他的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的，简直是太神奇太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并没有表扬孩子，你也没有对他去进行直接表扬，你是在电话里跟爸爸也好，或姥姥也好，或奶奶也好，再去夸奖孩子或者再呈现孩子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在旁边听见了的话，他就会接受到了你的表扬的信号，这就叫间接表扬。间接表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孩子在场的时候这样去做，否则你说你给爸爸姥姥奶奶打一圈电话，孩子在楼底下玩呢，压根没听着，那就没有用了，这就是间接表扬。我们再说不说出来的表扬是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人呢、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语言是只占到7%的作用，然后情绪是占到38%，肢体语言是占到55%，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你可以充分利用你的肢体语言，比如孩子他做出了一个这个，比如说孩子吧，他给你把这个碗给刷干净了，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可以拍手，哇塞，然后啪啪啪啪啪拍拍手，然后这样显得啊太好了。其实他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知道手舞足蹈的意思嘛，就是特别高兴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我们的肢体。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爸爸咳嗽了啊，儿子给端了杯水过来，这时候爸爸就可以把孩子拉到身边，然后摸摸他的头，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扬的方式。所以这种就是不说出来，没有语言，他用肢体语言来进行了一个完成。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在给孩子进行表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人与人的接触的过程当中，语言原来真的挺苍白的，只占7%的作用哈。 对，然后我们再说后面用问题表扬，然后这个问题表扬啊，就是大人在孩子面前去装装傻，你给孩子在这个呈现他自己行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哎呀，这张画的颜色涂得真漂亮，涂这么漂亮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告诉妈妈你怎么做到的呀。那你看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不仅他感受到了你的认可，而且他还感受他的独特性，他自己好像有非常有能力。这就是说用问题，你怎么做到的呀？还有呢，就是哎，你是怎么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呀？你是怎么弹琴弹得这么好的呀？这都是用问题表扬，就是让孩子能够重温自己的一个行为过程。还有呢，就是表扬孩子的努力。其实这个咱们以前在别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不是说所有孩子做的事情结果好了才值得表扬，而结果不好就得忽略或者是批评。那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表扬孩子的努力，就是他结果可能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种特别好的，他说孩子想考100分，但是考了92分，这个时候结果没有得到，但是我们会说你很努力了，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你表扬的是他的努力的过程，这个时候也会让孩子对他的这个行为过程的一个自我认可。 哎，或者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啊，白老师，宝宝，你这一次虽然考了92分，但你上一次才考了62分，你比上一次已经进步了20分了，这样的一个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呀。这是不是表扬孩子的努力的一种方法呢？ 也当然可以这样去理解了。其实当然它不是一个刻板的，它是一个可以大家家长朋友们举一反三的去想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用幽默的方式表扬，这个幽默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家长本身自己有一定的幽默的特质，否则的话你说出来太生硬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家长看看你有没有幽默的特质，比如说哎，这画是你画的呀？不是吧？是不是妈妈眼睛出了问题了呀？哎，这真的假的呀？你开玩笑呢吧？老爸，我整个这个 哎呦，这简直都不是一般的人能生出来的小孩啊，这简直就是天才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开玩笑的过程当中，在打趣的过程当中对孩子进行的一种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因为有的孩子比较害羞嘛，你直接表扬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绪，所以用幽默的方式的话能够缓解，很好的缓解孩子紧张。因为表扬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所以你的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孩子一点都不傻，他知道你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弄得氛围轻松一些，花样多一些，方式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更容易轻松地去面对你的表扬。 刚才我一直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这表扬很重要，有各种各样的表扬。但是白老师刚才你还特别谈到了一句话，你说啊，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欢被表扬，原来就是孩子知道家长在表扬的背后有一些要求，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要求，所以他才不喜欢表扬，是吗？ 对，就像这本书里边他也说了，他的第一个注意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和孩子商量，因为有些孩子不喜欢表扬，大人一表扬他就什么捂耳朵呀，坐在那儿就是坐立不安呀，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很不适应，其实这就是一种抵触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家长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用那种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的方式表扬，那这种方式方法首先换一下，你别那么直给。如果呢这些婉转的方式孩子依然不可接受呢，那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比如妈妈就跟孩子说了，说你做成一件事的时候，妈妈很愿意跟你分享你的成功，你希望妈妈怎么跟你说呢？怎么跟你说你会特别开心呀？或者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扬你，你才能接受呀？这就是跟孩子来去商量一个孩子认为他能够接受的表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征得孩子同意。 孩子你很重要，我们教家长朋友啊，怎样和孩子进行沟通，是用温和的尊重的方式跟孩子建立一种特别的连接。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教家长朋友怎么夸孩子以外啊，还有一个内容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啊，白老师，你看啊，很多家长朋友知道了，也学会了怎么去夸孩子。那孩子做得好，当然要表扬，或者说希望孩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这孩子犯了错以后，这本书里面居然谈到一点，说别再惩罚这犯错的孩子了。难道犯了错以后，不去惩罚，这孩子怎么能改正呢？还是说以后孩子再继续犯错呢？为什么这里书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提示呢？ 这个别再惩罚孩子，别再惩罚犯错的孩子啊，他讲的不是说孩子犯了错之后我们不管，听之任之，放纵，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别用惩罚的手段来去对待已经犯了错的孩子，而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特别系统的有步骤的一个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他错误的讨论和如何去弥补和改正。比如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六步法则，第一个呢，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他做了什么。步骤二呢，就是让他看清自己给别人添了什么麻烦。步骤三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道歉。步骤四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弥补。步骤五呢，就是让孩子保证永不再犯。步骤六就是给孩子做贡献的机会。 前面这六步啊您说的特别清楚，但是问题就来了，要是孩子不肯认错怎么办呀？你倒是条理挺清晰的了，我想家长朋友刚才也听明白了，通过这样的六步，那孩子是认了错以后您可以执行这六条，不认错呢人家不觉得自己犯了错呀。 这个书里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了，要是孩子不愿意认错怎么办。他说有时候孩子明明犯了错却死不承认，也许呢是因为孩子有苦衷，这个苦衷呢可能是害怕受惩罚呀，自尊心受到伤害呀，或者也许是不愿意去拖别的小伙伴下水，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这个忠诚对是非常强大的。 对，感谢白岩英老师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无